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，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下面的故事是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帮我们编写，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马宝莉好好先生的烦恼。在小马谷里，每一匹小马都有自己的性格，每一匹小马都有自己擅长做的事情。对于温柔胆小的柔柔来说，最难的事情就是对别人说不，因为他从来都不会拒绝别人。这一天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安吉尔又对柔柔耍起了小脾气。他不吃柔柔为他准备的营养丰富的午饭，还气鼓鼓地故意打翻了盘子，然后指着菜谱上点缀着樱桃的水果蛋糕说：“我想吃这个。”柔柔没有办法，只好乖乖地去菜市场买材料做蛋糕。首先要买的是芦笋，柔柔来到芦笋铺子前面，静静地排着队。可是就快要轮到柔柔的时候，一匹霸道的独角兽突然跑到了柔柔的前面。柔柔小声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您好像插队了。”可是这匹小马却头也不回地甩了一句说：“ 哦，我没看见你。” 那好吧。柔柔只好自认倒霉，他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站在原地。看到柔柔这么好说话，后面好多调皮的小马都跑到了柔柔前面去。这时候碧琪和珍奇正好路过，他们看到柔柔软弱的样子非常生气。碧琪一蹦一跳地跑上来对柔柔说：“嘿，柔柔，对不喜欢的事情你要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感受。”珍奇也像下命令一样地警告柔柔：“ 没错，你要学会拒绝，不能做好好先生，你要保证。” 柔柔只好轻声地说：“好吧。”等排到柔柔的时候，芦笋摊上只剩下最后一把芦笋，柔柔刚想买，另外一匹小马却抢着付了钱。柔柔没有办法，只好说：“算了吧。”珍奇冲了过来：“ 嘿，柔柔，你要学着点。” 珍奇对刚才那匹抢着付钱的露着两颗大板牙的小马说：“ 嘿，你真是个强壮又大方的帅哥呀。” 这匹小马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夸奖过呢，他开心地把芦笋让了出来。珍奇对柔柔说：“ 看，这也没什么难的，对吧？” 接着柔柔又去买番茄，他像往常一样付了一块钱，拿起番茄刚想走， 可老板却凶巴巴地叫住他：“对不起，番茄涨价了，现在要两块钱。” 柔柔不想和他争论，只好又乖乖地掏出一块钱。 碧琪见了，冲上来对老板说：明明只要一块钱，为什么卖给柔柔就是两块呢？碧琪的大嗓门吵得老板头直晕，他不敢欺负柔柔了，只好灰溜溜地退回来了一块钱。啊，柔柔开始发现维护自己的利益好像也没那么难，他决定自己试一试。现在就剩下做蛋糕的最后一种原料，樱桃还没有买了。柔柔来到卖樱桃的铺子，发现只剩下最后一颗樱桃了。他赶紧跟老板说，他非常需要这颗樱桃。没想到，狡猾的老板竟然说了一个想象不到的价钱。 这颗樱桃10块钱。 平时根本不可能这么贵。柔柔学着朋友们的样子，先是夸老板大方又帅气，可老板根本不喜欢听。柔柔又试着用碧琪的方法，非要跟对方讲价钱，可是没想到不但没有说服老板，反而把自己给搞糊涂了。最后柔柔忘记了到底要付多少钱，竟然给了老板12块钱。老板什么也没说，直接就把樱桃递到了柔柔的手上。碧琪和珍奇见了，赶紧又过来帮助柔柔。珍奇耐心地指导他说： 嘿，这是很勇敢的尝试，但是这样买东西是不行的，你应该说不然后走开。 可柔柔为了不让安吉尔饿肚子，不管多贵都要买到那颗樱桃。说着他又回到樱桃铺子，这时候那个黑心的老板竟然要20块钱才肯卖。可是柔柔身上没有那么多钱，他很难过，只好放弃了。柔柔回到家里，忐忑地把精心准备好的水果蛋糕端给了小兔子安琪儿，非常抱歉地告诉他，蛋糕只是比菜谱上少了个樱桃，其他方面完全一样。可是坏脾气的小兔子安吉尔就像一头暴躁的狮子，一下子打翻了蛋糕，还把柔柔一脚踢出家门。柔柔不管怎么敲门，安吉尔就是不肯开。可怜的柔柔趴在地上， 瞧瞧我，真是一个可怜的家伙。 这时候一张纸飘到了柔柔的面前，上面写着学习班，让受气包学会拒绝变得自信。柔柔动心了， 我向宇宙公主起誓，我再也不做好好先生了，我这就去学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柔柔就跑到了会场，她是来听铁威讲课的。铁威闪亮登场了，还伴奏着音乐。他说， 我要把我的本事交给你们，让你们再也不做受气包了。如果你们不满意我的方法，就不用付钱。 铁飞这个自信满满、霸气十足的开场，让小马们都佩服了，大家鼓起掌来。接着铁飞打算找一匹小马配合他，他一眼就看到了缩在最后的柔柔。 来吧，就是你。 柔柔走上了台，有点害怕。这时候一只老山羊挡住了柔柔的路，柔柔害怕的想要躲开。铁威问他， 他挡住你的路，你该怎么办呢？ 柔柔小声说， 礼貌地绕开。 不对。 踮着脚溜过去。 不对。 柔柔说了好几个答案，铁威都大喊不对。然后他说， 你的这些答案都是在逃避。 接着铁威给柔柔看了自己的做法，他拎起柔柔，砰的一下把山羊撞倒。柔柔刚要道歉，铁威就在后面大喊， 不要说对不起，态度要强硬， 不管有没有道理，先吵一架再说。 铁威对着晕乎乎的山羊骂了起来， 嘿，难道你看不见路吗？ 就这样，铁威把这个奇怪的方法交给了柔柔。铁威逼着柔柔按照他教的方法做，柔柔刚开始很犹豫，后来他竖着眉毛对山羊说， 以后你在我撞到你之前赶紧走开，因为我是不会因为撞到你而道歉的。 铁威看到柔柔的改变很高兴，他一把拎起柔柔对台下的小马说， 快看朋友们，我的方法对这匹害羞的小马很有用，它对任何小马都会很有用的。 有了铁威教的技巧，柔柔心想， 我以后再也不会当好好先生了。 他走出家门，看到园丁先生在浇水，可是他浇的太多了，这样会把花儿淹死。柔柔劝了他两句，可园丁先生却一点也不理他。柔柔想起了铁威的办法，心想， 哼，把我当成好好先生，我现在就给你点颜色看看。 柔柔一脚踩住了水管，园丁以为水管坏了，就把头凑上去看。柔柔一松开蹄子，水就喷了园丁一脸。 园丁只好对柔柔说，好吧，看来水浇得差不多了。 柔柔觉得自己胜利了，她终于学会了说不，她高兴得又唱又跳。柔柔走到一座桥上，前面有两匹小马拉着一车垃圾，他们站在桥上讲笑话，把路给挡死了。柔柔先是礼貌地说， 请你们让一让。 可两匹小马却很不客气地说， 没看我们讲笑话呢吗？等我们讲完再说。 柔柔生气了，她再次用了铁威的办法，她一蹄子就把垃圾车给踢翻了。两匹小马让开了，柔柔觉得自己又胜利了。柔柔来到糖块屋买东西，这里排了长长的队，一匹小马插在了柔柔的前面，柔柔凶狠地拍了拍那匹小马， 快到队伍后面去，那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 那匹小马吓呆了，一溜烟儿地跑到了队伍的最后。可是原来排在柔柔前面的小马也害怕柔柔了，都跑到后面去了。这下柔柔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匹全新的厉害的小马。碧琪和珍奇看到这些事情都为柔柔感到骄傲。碧琪一边跟柔柔开着玩笑，一边给她端来了一杯饮料，可柔柔以为她是在嘲笑自己，就大发脾气， 你敢嘲笑我，我要让你好看。 她用蹄子打翻了饮料，还把酒杯扣在碧琪的头上，然后抬着头走了。碧琪和珍奇吓了一大跳，他们没想到柔柔竟然变得这么可怕。柔柔来到街上，叫了一辆出租车，他还没有上车呢，一匹不守规矩的小马就先跳了上去。柔柔一下就发火了，奇怪，有了铁威的办法，他好像很容易生气。他嗖的一下跳上马车，把那匹小马揍了一顿。 哼，没有小马能够随意摆布新柔柔，谁都不行。 柔柔大声喊着，然后大摇大摆地坐着出租车走了。柔柔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了，谁犯错误他都不能忍受。这天他在信箱里发现有一封信送错了，他立刻生气地飞奔到邮递员面前，把这个老实的邮递员给狠狠地骂了一顿。邮递员连连道歉，可柔柔根本不听， 他还在邮递员的屁股上贴了一张邮票，害得邮递员差点被当成信带走。碧琪和珍奇看着柔柔现在的样子都担心极了，他们好心地劝说柔柔， 我们觉得你那个自信训练有点过头了，其实我们很想念原来那个温柔善良不欺负人的好柔柔。 可是新柔柔完全听不进他们的话， 哼，谁都别想欺负我。 哎，他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给两个朋友，最后碧琪和珍奇难过的哭着离开了。柔柔走在路上，地上的水洼映出了他的凶狠的表情。柔柔突然觉得这个家伙好陌生，好像不是自己。柔柔也觉得把朋友骂哭很过分，他难过的把自己锁在家里。可过了几天，碧琪和珍奇又来到柔柔家，他们想把原来的好柔柔找回来。他们鼓励柔柔，其实除了大喊大叫，你还有很多别的方式来保护自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铁卫来到柔柔家。 嘿，听我说，好好先生柔柔，你现在教训了很多小马，我觉得我的培训很有效，现在我是来收学费的。 可柔柔生气地对铁飞说， 不行，你答应过培训要100%满意才能收学费，现在我不满意，所以我拒绝付钱。 不管铁飞怎么发脾气，柔柔都很坚决，就是不付钱。铁飞没办法，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铁飞走了之后，碧琪和珍奇又惊喜又有点兴奋，刚才的柔柔是原来的柔柔又回来了吗？后来柔柔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只要坚定地说不，并且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就可以拒绝别人，当然不需要乱发脾气，更不能打别人，这样做会失去朋友，还会让自己变得令人讨厌。碧琪和珍奇现在真心地为柔柔感到高兴了，三个好朋友紧紧地抱在一起。别忘了，做个敢于说不，但是不乱发脾气的人。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， 看着呱呱的表妹吃饭挑挑拣拣的样子，奶奶气得对她说， 哼，要是小鸟的话，你都不知道被你哥哥呱呱拱出窝掉到树底下多少回了。 结果话音刚落，呱呱一脚就把妹妹的椅子踹了一下，还回了一句， 奶奶是不是这样。 最近呱呱也像妈妈放暑假一样，什么《西游记》呀，《济公传》啊，经常看这些电视。最近尤其看《济公传》看得起劲儿。有一天他没有零花钱了，被见到他披着毛巾就走出来了，两手一合，向爸爸深施一礼，对着爸爸说， 施主请给贫僧施舍点香油钱吧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。